起，你会不满意，我怎么会妒忌，无非不甘失去，才想道歉最后努力，想要说对不起，我知道曾经伤了你，记忆瞬间一夜一夜翻过去，此刻你不是你，我当初的你，多少爱过的人却不可以变朋友，还是想逃出不够，绝不回头，说出口我能够承受，若你不难受，我没有流泪的借口，说从此以后我们还是老朋友，其实想逃出不够，绝不回头，这温柔更像是诅咒，太爱你了的我，这到最后竟然一无所有，自私，你并不想逃避，却像是真的没关系，你不满意，我怎么会着急，无非不敢失去，才想到记住我们的，想要说对不起，可是我已经伤了你，瞬间一夜一夜翻过去，此刻你不是你，说爱我的你，多少爱过的人却不可以变朋友，还是想逃出不够，绝不回头，说出口我能够承受，若你不难受，我没有流泪的借口，别说从此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，其实想逃出不够，绝不回头，这温柔更像是诅咒，太爱你的我，走到最后 拥抱。 车上的心才想到可以找你， 只能这样抱着你。我知道你现在伤心，想有人陪你，只是如此而已。

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.